第36课，我要回国了。一句子，好久不见了。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？ 我来向你告别。 我常来打扰你，很过意不去。你那么忙，不用送我了。我一边学习，一边工作。朋友们有的知道，有的不知道。趁这两天有空，我去向他们告别。